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都是呢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维权失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提过，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受到侵犯的话，一定要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来维权，自力救济也是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不仅仅您的权利不能够得到保障，而且还要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两起案件就是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到底采取了一些怎样的非理性的手段来维权呢？后来又引发了怎样的官司呢？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当中，就请到法官和大家来具体介绍。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太师屯法庭的吕书义法官。吕法官您好。 您好。事情呢还需要从2012年说起。咱北京有些山区吧是存在泥石流隐患的。为了解决泥石流对村民这个危害问题，然后村委会啊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嘛，决定为村民建那个楼房。二层高楼房，然后把那个受泥石流影响这个村民全部搬到这边来。然后在2012年10月份啊，该村委会吧与这个北京这个某建筑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签订以后吧，然后这个建筑公司就开始在该村进行施工，建造这个泥石流回迁房。 就有两层楼是吧？两层楼， 它是分四栋，每栋都是两层。这样能解决那个几十户村民那个住房问题。 那这每一栋楼包括这个户型啊，面积啊都怎么样啊？都挺大的吗？宽敞吗？ 都是统一设计的，应该都是有100平米左右吧。 哦，那还不错哈。 应该足够居住使用的。 好，然后呢？ 然后这个工程啊是在这个建设当中吧，工地吧，具有一个养鸡场吧，养鸡场是刘某夫妇的。500米左右，让这刘某夫妇说你这个施工工地，你每天这个搅拌机工作，然后你这个勾机来作业，造成我这个养鸡啊，这个受这个鸡受到噪音污染了，影响我鸡的正常生长，造成我鸡大量死亡了，所以说你得赔我钱，你不赔我钱，我就不让你施工。然后双方协商，最后没有协商成功。然后在2013年4月8号这一天。然后刘某夫妇就到这个施工现场阻挠这个建筑公司的施工，采取的方式是切断他们那个 工地用水的水管，因为工地施工肯定要用水啊，没水它怎么和这个混凝土啊什么施工都受到影响，把那个工地用水水管给剪掉。 嗯，怎么剪呢？ 他就用了剪刀剪掉，剪掉完成之后他就走完之后，然后建筑公司又把它接上，接上之后然后他们又来又把它剪掉，这样反反复复的，然后对这个建筑公司这个施工造成影响。 那一剪掉的话，那水岂不是流了一地？ 他剪掉之后吧，然后这时候他把电关了，然后就没事儿。 哦， 然后水也不会流一地。 那么他们还用别的什么方式了呢？ 采取剪断水管方式之后吧，然后这个建筑公司认为这个刘某夫妇的行为啊，对他们正常施工造成影响了。 嗯， 所以就起诉到我们法院了。 哦，起诉法院，直接打官司了。 起诉法院以后吧，然后那个我们就去了现场，然后进行了勘查。 嗯， 也找当方双方做了那个笔录，然后最后我们那个。也出具了先于执行裁定书，就是先于裁定这个刘某夫妇啊不准阻拦对方的施工。但是这个裁定书出具之后吧，刘某夫妇没有执行，除了剪断水管之外，还把那个工地的电给拉了，就是把这个工地用电这个电闸给拉了，造成工地用电也用不了了。 哟， 升级了。 但拉电闸的话，再合上不就得了吗？ 但是他合上之后，他又去又给推又给拉下来， 就像当时剪水管一样， 对，反反复复的。 对，你合上了我就拉下来。工地将这个刘氏夫妇起诉到法院，当时他要求的是什么呀？ 他要求就是第一，就是要求这个刘氏夫妇不准阻拦这个工地的正常施工；第二是要求这个刘氏夫妇呀赔偿这个因为他们阻拦施工，对这个工地造成这个损失。总共是14万多元。 嗯，为什么这么多钱？ 因为我工地这个租赁这个设备都是我这个设备呀，像那个搅拌机呀、这个钢管啊、架子呀，这都是需要都是我从租赁公司给租过来的。 嗯， 我需要支付租赁费的。而你这样这个阻拦我施工，造成我工期肯定延期呀、延期我支付租赁费肯定增加了。 嗯， 就租赁费这一块 嗯， 给了6万多元。另外他说你这个。阻拦我施工，造成我工期增加了，我相应工人工资这一块我也增加了。一工人来上班，我就得给你开工钱呀。要求他给付这个工人这个窝工损失是3万多元，并且还有其他的这些水管损失呀，还有这个漏电这个保护器的损失呀，还有一些那个管理人员的工资。管理人员工资就是指他们工程这个间接人员，就是工地管理人员的工资。 嗯， 的损失有3万多元嘛，总共是14万多元。 嗯，那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先于执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原告方认为这个如果不先于执行的话，会对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嗯， 并且会产生更大的损失的话，他可以提出先于执行申请。我们法院受理之后，经过审查，如果认为他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可以裁定先于执行。因为的话，如果判决的话，还存在上诉期这样的情况， 嗯， 还存在双方上诉这种情况，估计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先于执行的话，就是裁定书出具之后，对方必须是立即就开始执行。 这个先于执行啊，是在咱们的开庭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吗？还是说开完庭之后啊，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之后呢？ 这个当时我们就去现场勘查嘛，勘查完之后，然后对双方进行了一个开庭的一个程序， 嗯， 然后听取了双方这个，对这个事件这个意见，然后综合我们那个查明的事实， 嗯， 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刘氏夫妇呀，阻拦这个建筑公司施工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我们就裁定，刘某夫妇不得继续阻止建筑公司的正常施工。至于你说这个，施工对你养鸡场养鸡造成影响的问题，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正常的途径予以解决。 在法庭上，这刘氏夫妇去了吗？ 我们当时是去现场开的庭。 啊，现场开的庭。 对，我们直接去那个施工现场。 啊，那他们也到场了。 都到场了。 啊，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他们当时就是认为你这个施工对我养鸡造成了特别大的损失，你如果不赔我钱就不行，我就不让你施工。 那他们说要赔多少钱？ 他们要10万。 那咱们就不妨去他那个鸡场去看看呗，是不是真的是他们这个养鸡场受到了这个施工噪音的影响呢？ 因为这个养鸡这个死亡这个情况啊，它是不是有这个工地这个施工造成的，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 嗯，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另外他养鸡损失这个事儿吧，鸡死亡的话，如果要求对方补偿的话，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它跟这个阻拦施工这是两码事儿。 嗯， 所以他如果是说认为造成影响了，他应该通过另外一个诉讼去解决， 而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是吧？ 对。 当咱们这个先与裁定书做出之后，那按道理讲，按照裁定书来讲，你就不能继续这么干了， 对， 是吧？ 对。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您刚才也讲到了，他们不但继续这么干了，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严重了，行为越来越恶劣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由于这个刘氏夫妇啊继续阻拦施工，这个由于这个先与执行裁定出具之后吧，刘氏夫妇继续阻拦施工，所以说这个建筑公司啊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嗯， 要求这个刘某不能够再继续阻拦施工了。但是刘氏夫妇还是不停，经过多次执行也没有效果。后来刘氏夫妇又去现场去阻拦施工了， 嗯， 这天呀、啊，因为那个工地负责人就是老吴吧，刘氏夫妇说这个老吴吧在工地打他了，打他就说后来住院去了，然后他就无法阻止施工了，不是？ 嗯， 然后后来从这时候开始，工地开始正常的进行那个作业了。自从这个刘氏夫妇去医院住院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进行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了。 嗯，后来呢？这个案子呢还得继续走啊。 这个案子最后我们法院就判决了，经过查明事实呀，然后那个经过相关的调查，就认为这个刘氏夫妇阻拦建筑公司的正常施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决他不得阻拦建筑公司的施工，并且对建筑公司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包括这个建筑工具租赁设备租赁费， 嗯， 还有工人这个窝工的损失，还有你剪断水管呀，这个拉闸断电造成这个电器这个损失，这个损失总共是50000多元，判赔了50000多元。 哦，要他们来赔偿。那判决做出之后啊，因为他们这个矛盾没有化解，那判决做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又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情况？ 有， 嗯， 当时不说吗？当时说这个在4月15号这一天，刘氏夫妇曾在工地现场被这个工地负责人老吴给打了，所以他住院去了。住院这个医疗费发生了相应的医疗费，后来这个刘氏夫妇就又起诉了，起诉到法院来， 嗯， 要求老吴要赔偿他这个医疗费啊、误工费啊、护理费等相应的损失。 哦，这是另一个案子了。 对，又产生另外一个新的案子。这个案子现在也已经做出判决了。 嗯， 最后我们根据当时审理的情况、当时现场的情况，然后也找了大量的证人，现场的证人做了解情况，然后最后认为这个刘氏夫妇要求老吴赔偿他医疗费，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吧，因为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老吴对这个刘氏夫妇进行了殴打行为， 嗯， 所以说也没有支持。 当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当时不是刘氏夫妇还去现场阻拦施工吗？ 对啊， 工地的负责人老吴就去劝， 你不能阻拦我们施工，是吧？ 劝完之后，刘氏夫妇吧就拉着老吴的胳膊，然后老吴就是你拉我干啥？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估计是这时候，然后刘氏夫妇就倒地了。他这一拉，然后拽着腿，然后估计是没有拽着吧， 嗯， 然后就倒地了。倒地了之后， 哦， 然后就随后就刘氏就去住院去了。 那按照刚才您讲的哈，像您所讲跟大家讲的这么一个当时事发现场的事实的还原，那又是什么人来说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况？咱们又是怎么来查明当时的情况到底实际上是怎样的？ 因为当时现场只有这个工地的施工的工人，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几个工人做了解情况。但是最后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吧，我们是以证据方面然后来做出判决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而你原告认为这个工地的老吴打他了，殴打他了， 嗯， 你应该提出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但是从他提供的证据来看，达不到这样的举证要求。 哦， 所以说我们认为他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工地的老吴对他进行了殴打，所以说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那么这第二个案子呢，刘氏夫妇可以说是败诉了。那第一个案子当中，刘氏夫妇还要赔偿工地50000多块钱，是吧？ 对。 那这个案子当时这两口子有没有上诉啊？有没有提出一些意见呢？ 对于这个阻拦施工这案子，刘氏夫妇也上诉了。 嗯。 然后上诉，他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吧不属于阻拦施工，所以就上诉了。上诉完之后，那个二审吧 经过审理也有那个维持原判。对于第二个打架的案子，就是这个案子，然后刘女士吧，也不服，也提出上诉， 也上诉了， 也上诉了。这个二审也有结果了，也是那个维持原判的。 那现在也就意味着刘氏夫妇要掏出5万多块钱赔给工地，对吧？ 对。 这案子执行情况怎么样？您了解吗？ 据我了解，现在这个建筑公司好像已经申请执行了，但是据还 因为我们预计啊，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执行起来，对于执行庭来讲，有可能是一个会带来一些阻力，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刘氏夫妇当时想着得到一笔钱的，现在你这个钱没有得到，反而又赔进去， 对， 5万多，这个估计到时候执行的时候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像这样的情况啊，可以说呢，刘氏夫妇啊这么来处理是非常的不理智的，是吧？ 对， 咱们假设一下，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个工地的施工给他的养鸡场的鸡带来了损失。啊，真的是因为施工的噪音导致鸡出现这个大量死亡的情形，那您认为哈，作为这夫妻俩应该怎么办算是合理合法的？ 第一，我认为呢，首先应该找这个工地这个进行协商，能调解解决了尽量协商解决，这样是最好的方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然后也不伤和气，然后也不影响工期，这样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达不成意见，他可以通过起诉啊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其次的话呢，你就要做相应的那个司法鉴定，就认为这个施工的工地对你这个鸡死亡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哎呦，这鉴定还挺不好做的呢。 对，这个鉴定特别不好做。 肯定不好做啊。对，你要证明鸡的死亡跟噪音有没有因果关系，哎呀，这个应该是 特别难 应该是个难题。但是说如果刘氏夫妇他要走这样司法途径，他必须要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正当的渠道哈。 对， 您不能够采用比如说拉电闸呀切水管啊这样的方式来阻挠施工。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子跟上个案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也是为自己主张权利却没有采取正当的办法，而最终啊引发了更大的麻烦。那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下面呢和您具体介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芮尔刚法官。哎，芮法官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李女士呢，原来是某美容公司的一个员工，后来呢，李女士从这个美容公司辞职了。辞职之后呢，因为这个美容公司还拖欠这个李女士的工资，一直没有这个发放。后来呢，就因为这个纠纷呀，双方一直协商未果。这个李女士和她的朋友金先生，他们就采取了一种这种咱们常见的讨工资的形式，就是打横幅、静坐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呢，就跟这个美容公司呀，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去哪儿打横幅？去哪儿静坐呀？ 他们就是到这个公司的门口拿了一个打印的一个纸张上面写着拖欠工资，暂不营业 啊。 所以说有很多顾客呀， 贴到人家美容公司门口是吗？ 对对对，他们就坐在公司门口，就举着那个纸张，就有顾客来就对这个顾客说这个公司拖欠工资不营业了，你们走吧。就这样，就影响了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活动。因为这个公司呀，就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这个权益，造成了他们的损失，这样诉到那个法院呢，要求这个李女士和这个金先生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这样哈。那这个美容院哈，这家门店到底拖欠这个李女士多少钱工资啊？ 拖欠了工资倒不多，2万块钱。 到底啊，他们这样一个行为，打横幅啊，在门口静坐这样一个方式，持续了多久呢？ 持续了有半天的时间。 那半天之后又是怎么解决的？是美容公司报警了，还是用什么方式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呢？ 这个美容公司呢，当时就报警了，咱们这个公安的民警啊，也到现场，对这个李女士、金先生的行为提出了警告，扰乱了正常的这个活动，就给予他们与行政警告的处罚，然后这个李女士和金先生也就走了。 哦，就走了、啊、是吧？啊、 嗯， 那么也就是半天的时间哈、啊， 半天的。 那现在美容公司就起诉了，你得把我营业损失给补回来， 对 是吧？ 对 啊，他要求让李女士赔多少钱呢？ 因为这个李女士和金山人的行为，其中有一个这个、美容公司的一个会员， 嗯 啊，就这个退卡了，退了90000多块钱。 为什么？ 这个会员呢，看到这个情形，就认为说你们这个公司有还有来讨债的，这个你们的信誉我可能不能相信你们了， 嗯， 所以呢他就要求跟这个公司的这个经理啊要求这个退卡啊，就是退掉这个会员卡的里面呢还有90000多块钱啊。后来呢他们双方啊协商来，这个美容公司呢就把这个卡退给了这个会员， 嗯， 所以呢这个美容公司就说要求主张就是这个李女士和金先生赔偿他们这个会员退卡的这个损失九万多块钱。 九万多块钱。 对对对。 那他这半天的营业受到了影响，那这块损失这个美容公司他主张了吗？比如说他平时、比如这一个上午能来10个客人、做美容也好美发也好哈、那可能会有多少多少的收入、那我这个上午可能人少了。因为你在门口站着堵着门不让人家进、导致我们营业不好，那这一块你是不是得赔呀、美容公司有主张这方面吗？ 这个没有，他主张的就是这个退卡的这个损失。 那退卡的损失作为这个被告方啊，这李女士和金先生、他们又是怎么来辩解的呢？ 他们呢在那个开庭的过程中是这么说的，就是他们认为啊，会员退卡这个行为是你自身的这个经营能力还有你这个危机公关处理能力的问题啊，不是说因为他们这个行为造成的，所以呢他们是不同意赔偿这个因为这个会员退卡的这个损失。 哦，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啊、就是我在这儿那个打着横幅的确啊影响不好、但是并不必然导致会员退卡呀。 对对 啊、我觉得有一定道理。那最后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究竟这个李女士这个行为啊、是不是应该来赔偿会员退卡给这个美容院带来的损失呢？ 对，法院呢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啊，这个案子的主要争议点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说美容公司这个会员退卡的行为啊，他这个退卡这个损失是否是你美容公司的实际损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个焦点就是说，这个会员退卡的这个行为与李女士与金先生这种讨要工资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 对，没错， 这个是两个要说清的问题。 嗯，没错。 对， 下面咱们就分析分析。 对对对，对于第一个问题，退卡的这个金额是否是实际损失呢？其实法院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个会员卡，它是属于一种可期待的利益，而且这种可期待利益呢，可能会因为个人啊及这个企业的它的经营能力。有所不同，会有所差异。所以说呢，原则上来讲，以这种可期待的利益为标准来主张他的所受实际损失，这个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他那个卡实际上是一张预付费卡。 对对，实际上是一张预付费卡。 一般都是这样，我存一笔钱进去，然后我一次消费呢，从卡里划掉多少钱。 对对对，它是一种可期待的利益，不能直接就认为是你直接的经济损失。 哎，那不对啊，因为我这笔钱，这个会员这笔钱，这九万块钱是我已经放到你公司的账上了，我已经存进去了。那按理说这就应该是公司的这样的利益啊，那为什么不能够认定说是这样的一个不是一种可期待的利益呢？ 这个就是也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这个利益，会员把这个卡存进来了，钱存进来了，有可能会员可以选择消费，那么这个就是你公司的收益了。会员也有可能选择不消费，或者说退卡，因为会员与这个美容公司之间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合同关系。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会员退卡的行为啊，与这个李女士和金先生讨要工资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这个案子分析来看呢，这个李女士啊与金先生他的行为呢，不足以认定是这个会员退卡的这个理由。因为事发当日呢，这个李女士与金先生给这个公司呢经营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 但是呢他这个行为并没有，就是没有妨碍这个公司的长期经营，也不构成与这个公司与会员之间这种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而且呢通过法院后来这个调查，包括向这个会员调查以及向那个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调查得知呢，这个会员与公司呢双方也是经过一致协商 一致解除了他们这个会员之间的这个关系，等于解除了合同关系。所以说这个会员退卡的行为呢，不能认定就是由这个李女士和金先生的行为所导致的。 那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呀？ 法院经审理最后的结果呢，认为李女士呢，金先生这种行为呢确实不够理智，影响了这个正常的秩序，法院对其提出了批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个美容公司呢，在与这个员工发生纠纷时的时候呢，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的妥善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来避免这个不必要的冲突发生。而且呢，美容公司主张的这些损失呢，也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驳回了美容公司的诉讼请求。 那么这里的问题还在于，虽然说这起案件是这样结束了哈，美容公司这个9万块钱呢，看来退还给这个会员了，是吧？解除了这样的会员关系，的确对于美容公司来讲是一个损失。但是李女士和这美容公司还有一个拖欠工资的这么一个纠纷呢，这个纠纷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这个拖欠工资的纠纷呢，后来经过调解呢，他们已经厅下已经解决了。 那这起案件也能够反映出啊，就是现在的确有一些人，那么他呢的确权益受到了侵害，但是呢他维权的方式存在一些问题。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一方面是这个公司经营要讲究信誉，遇到员工之间的经济纠纷积极主动的处理，不要产生影响经营，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员工也好啊，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一定要用合法的理性的手段，不要采取一些过激的或者极端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来重点说一说英雄先烈的名誉权的保护。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